往年的元旦，南京城热闹得不得了，今年连空气都是死寂的。医院为每位医生护士分发了一块面包，算是新年一个小惊喜。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，日本兵又来了，他们不再以抓中国便衣兵为借口随心所欲地进出。有四位护士的面包被抢走，真应该立马吃掉的。谢池正在给一个病人换着纱布，一个日本兵从他身后走过去，刚要拍他屁股，谢池躲闪开，端着盘子离开。日本兵跟着他，忽然拉住他的手臂，窜到他前头，一把扯下他的口罩。他睁大眼，没想到这里藏了这么个美人儿，嘴巴撅成一个圆圈，惊叹一声，然后立马呼唤其他人。 哇呜呜呜呜，快过来看看。 谢池甩开他，快步往前走，从盘子里握住剪刀。日本兵刚要拽他，一位医生冲过来揽住他的肩，挡住他们。日本兵见是外国人，没敢硬拉。 这是我妻子，请你们离开。 谢池口罩被拽没了，别过脸去，藏在医生怀里。几个日本兵笑着打量他，领头的那个说， 我们下次再来。 藤田青也有些发烧，他一直闭门不出。晚上藤田野熊叫他吃饭，他说没胃口，藤田野熊直接逼到他门口，竟示弱起来。 青也，是父亲冲动了，望你原谅。 藤田青也立马站起来，朝父亲弯下腰。藤田野熊拦住他的肩， 去吃饭吧。 胡任为他们拿来清酒，藤田野熊亲自为他倒上。 来，陪我喝一杯。 啊，父亲，我来。 话落，他举起杯，一饮而尽。藤田野熊微笑道：“ 多吃点儿。” 几杯酒下肚，藤田青也晃着脑袋，觉得自己有点喝多了。 你还记得你的哥哥吧？ 藤田青也扶额，点了点头。 男人就该像你哥哥那样有血性与豪气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九次身上，疏于对你的管教，以致你长成现在这优柔寡断的性格，简直不像个男人。 藤田青也觉得心脏控制不住的剧烈跳动，像有团火绕在腹部，他脑子是乱的，父亲的话一句也未听进耳。藤田野熊重重地放下酒杯。 你懦弱到连一个女人都不敢碰，一点也不像藤田家养出的儿子。你的妹妹都比你性格刚硬。你已经23岁了，是个成人了，却还像个不懂事的孩子。 藤田青也扶着桌子站起来，他撑着桌子流了满头的汗。 抱歉父亲，我不太舒服，我得先回房了。你我这是怎么了？ 想要征服这片土地，就从征服这片土地上的女人开始吧，你会感谢我的。 话落，藤田野熊摆了下手，示意仆人将藤田青也扶上楼。藤田青也大口喘息着，觉得身体发烫，想跳进外头的雪里。刚进了屋，门就从外面被锁上。他隐约看到床上躺了个被捆住手脚的女人，他顿时明白了，回头猛敲着门。 开门，开门啊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 崩溃，羞耻，堕落。藤田青也拾起地上毛衣穿上，连大衣都来不及套，拿着酒冲了出去。他摇摇晃晃地在大街上走， 黑灯瞎火，好在地上的雪趁着月光让世界不那么黑暗。他摔了两个跟头，又跌跌爬爬起来。他扔掉酒，没头绪地乱冲着，看到路边女人赤裸的尸体，肚子被剖开，肠子都露了出来。他趴到墙边哇哇啦啦吐出来，气急败坏地捶着墙，踹着墙，无能为力地发泄着。 为什么要拉我回来？为什么要参军？为什么要羞辱我？为什么要打仗？ 摇摇欲坠的墙倒塌下来，砰的一声将他压在了砖堆里。中午，救援车在外面接回了两个伤患，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姑娘，日本兵把她的下体割开进行了强奸，一个是压在碎石下被砸晕的藤田青野，她上身只穿了件薄薄的毛衣，被发现的时候快冻僵了。谢池用酒精为她的额头的伤消毒，藤田青野清醒过来，无意识地抬起手使出全力推开她。谢池毫无防备撞到旁边的柜子上，手腕被尖尖的桌刺拉出了一道血痕。藤田青野抱着被子瞪大了双眼警惕地看着他。谢池甩甩手又靠过来。别怕。藤田青野看向身边的设施，像是医院，周围不断传来中国人的声音。谢池弯下腰来要继续为他处理伤口。这是鼓楼医院，你安全了。藤田青也任他为自己消毒上药，他微颤着抬眼看他，这是个中国护士，他的动作很轻，很熟练地为自己包好伤口。测一下。藤田青也没动弹。谢池淡淡地与他对视，重复一遍。侧过去，脖子上有伤。藤田青也赶紧将脸扭过去，一阵刺痛从颈边传来。这个护士戴着手套，但仍能感受到指尖的冰凉，偶尔刮过他的皮肤。 这是在做什么？要是被发现是日本人，他们可能会活撕了我吧。 谢池为他处理好身上擦伤，拿起一支笔记录。你叫什么？藤田青也不敢开口，他这蹩脚的中文一听便会被认出来。谢池微微偏头打量他的表情。不会说话？藤田青也低下脸。你是哪儿来的？他的头更深地低下去。